纳米比亚共和国代总统尼基伊恩堡博士最近致电给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电文指出，两国政府和人民一直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为此感到高兴。电文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工作有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争取进步与繁荣。